三九。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就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大家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听听 FM， 听听两个听字，听力的听，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的节目每次和大家会分享交流一些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这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会和大家讨论这些问题，也会解答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的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白露，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前两天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甚至还看到我的朋友圈里有人转了这样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就是说女婿有没有义务养老，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啊。其实这个日常生活中，谁家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好像还很少这个去深入的探讨过、讨论过这个问题哈，特别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引发这个探讨的呢，是在网上啊，就是有一个人他抱怨，他呢，老家这个拆迁哈，他分了大概有几百万，400多万吧，那么他用这个钱呢，在南方的一个城市投资，就买了3套房子，一套呢是他自己住。一套是他父母在住，那另外一套呢是出租中，他上班加上房租，每年呢收入大概也有个20万，但是家里边现在有两个孩子，两个宝宝，老婆呢暂时又没有工作，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收入啊也都用在养孩子、养老婆、养家哈。最近呢他的岳父岳母就提了一个要求，他岳父岳母在外地，他们非常想念这个自己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老婆，包括也很想见到他们家的这两个小孩子哈，也就是岳父岳母的外孙嘛。那么他岳父岳母呢就提了一个要求，就希望女婿呢把正在出租的，不是有一套房子在出租吗，能够腾出来，然后岳父岳母过来住。那么这个他老婆呢也觉得是这样，觉得自从我嫁给你之后，你看我都一直都没有能够对我的父母尽孝哈，所以我也很想让我爸爸妈妈来这个城市来住啊，你确实是啊，咱们那个房子能不能不要再出租了，就给我爸我妈来住吧。但是这个写文章的这个就是吐槽的这个网友呢，他就觉得很不公平，他觉得他说这三套房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那我为什么要给他的父母住啊？而且他还想得很长远啊，他想的是，哎，如果那个父母岳父母都来住了，这就意味着每年至少要少6万块钱的租金啊，啊，那个岳父母的这个退休金加起来一个月才只有几千块钱，2-3千块钱，一旦岳父母要身体不好的话，我该怎么办？对吧？就是。他就把这个帖子，他把自己的这个吐槽的帖子就发在网上了。那当然，这个网友就开始热烈的讨论哈。这个很多人呢，都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是说，女人嫁给了你，那今天他的父母其实相对来说，也应该是你很重要的亲人了哈，你应该有责任去养老。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就说。没有这个责任，其实养不养呢？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义务，其实只是一份情分哈。当然，也有人提出了说，那要这样的话，同理，儿媳妇是不是也没有义务对公婆养老呢？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很热烈的讨论哈。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有意义的，因为毕竟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可能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现在的家庭结构中，那么一对儿独生子女，他们可能组建了家庭，他们又生养了宝宝，他们各自都带着自己的父母。咱们这么说，父母年轻的时候都好说，甚至这一对年轻人结婚的时候，父母可能岁数都不大，现在哈，父母大概也就是50岁60岁，身体也好，也不需要你养老，也没有问题。但是父母年岁再大一些呢？特别是如果说父母收入又不是很高的时候，又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如果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对我们的伴侣说，你妈是你妈，我妈是我妈，你就照顾你妈，我照顾我妈。其实我们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这样是很欠人情的。那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个家庭问题呢？ 其实我刚才听下来哈，这个核心还是在于家庭关系内部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强势弱势的关系的。就是这个分享这个事情的这位男士，实际上他所站的观点就是，这是我的财产，对吧？我凭什么养你的父母？他是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们比如说换一个，我们说这个家庭中妻子特别有钱啊，我有3套房，对吧？我不让我公公婆婆来住，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婚姻中占据了经济实力的那一方，他可能会更有话语权。那个不挣钱的人，就像这个例子里面，这个太太实际上她是一直没有工作的，所以她的话语权就弱。但是我们讲，就是当夫妻双方结成一个家庭之后，他们就是一个共同体了。那虽然我作为妻子，我没有出去赚钱，但这个其实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对吧？不是说我说不出去工作了，起码你得同意啊，作为丈夫，然后我们才这样做的决定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妻子在家庭内部去照顾孩子，去照顾家庭，那么他这部分付出是怎么算的？如果我们纯要用经济的角度来衡量的话，那么，你那个虽然那套房子是你的，但那个6万块钱的租金的盈利是不是我们家庭的共同财产？那你分我3万嘛，我拿3万给我爸妈出去租一套房子行不行？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单从经济的角度，那我们就分得很清楚，这个事情就能解决。但是就像孙岩说的，其实核心问题在于那个情感的联系，就是中国的社会一直是一个人情社会啊，就是我们很多东西很难真正的用经济学或者用经济的角度去衡量，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连接。所以这个时候，就像为什么网友这么激烈的去讨论，实际上还是在于我们传统观念上认为，女性嫁给一个男性就是嫁到他的家庭里面了，对吧？然后女性呢，就相当于在原生家庭里就是泼出去的水哈，就是跟我的家庭没关系了。但实际上这个是在以前，可能因为家族内部都有很多的孩子，对吧？ 对， 我家里的儿子娶进一个儿媳妇来，然后呢我的女儿嫁出去了，嫁到别人家去做儿媳妇了，所以我们可能就相对有独立的这种形成一个新的家庭生态环境了，所以跟原生家庭可能 隔离的就会比较明显哈、 嗯、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所以其实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父母都需要这个孩子来照顾，来给到一些支持。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在我们结婚之前两个人就得商量、 嗯、 啊，我们要不要就是赡养父母，然后怎么赡养，我们是把双方的父母都接到身边，还是说是给他们租房子，还是怎么样啊，生了病之后以后我们要怎么去照顾哈，那谁承担主要的经济的照顾责任，谁承担这个就是日常的照顾、 嗯、 或者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都很忙，那我们请保姆照顾父母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婚前我们可以去讨论的，或者是需要去讨论的、 嗯、 但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潜意识里认为，哎呀，如果我需要照顾，那一定是妻子对吧，去照顾老人啊， 对， 要出钱一定是丈夫要出钱， 对， 丈夫出不出钱呢看心情 对, 对，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一种我们把这个问题忽略了啊、我们觉得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按照约定俗成的结果去解决，但是忽略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啊、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形成争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哈。 嗯嗯，但是确实这个问题如果不弄舒服了，不在一个家庭当中哈、嗯、大家这个既讲情啊、也讲理， 对， 其实家庭就是这样的啊，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如果单独我们从理来说， 嗯。 或者我们这个从法律来讲， 嗯嗯， 那确实没有这个义务的， 嗯嗯， 对吧？ 对， 啊、但是我们又要讲情，因为大家是一家人了，嗯、你不能不讲情啊。 对， 如果不讲情的话，一定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和矛盾。 对， 其实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也都知道。当我们有了伴侣以后，我们假如结了婚以后，你觉得伴侣和你不在一个阵营里，不是一条心的话，你会觉得很心很冷，你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原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跟你最亲近的、最应该支持你的那个人，他没有能来支持你的时候，一定会让婚姻质量受到影响。 嗯， 这是肯定的。 对， 因为情感这个东西，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它相当一部分就是情感在支撑着。 嗯， 那我们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很有可能损害我们和伴侣之间的情感关系了。 对 啊、那是就是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清楚的。 对， 所以你在婚姻当中，你还真的不能够很条理清晰的去讲理、 嗯、 你必须要讲情。 对， 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去避免日后的一些矛盾和麻烦， 嗯， 是不是也是在最初的时候大家还是应该可以探讨到这些问题。 对， 就是你得知道你的伴侣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是抱以什么样的心态。 对，是的，就是两个人对于赡养父母或者是对于承担家庭内部的一些责任的一种看法。包括其实我觉得像这位男士说，你的父母我没有义务赡养， 嗯 啊，实际上是他没有考虑到妻子在这个家庭中的付出， 嗯 啊，他只考虑到我如果要赡养你父母，我需要付出什么。但其实在婚姻中两个人都是要为这个婚姻付出的， 嗯， 我觉得在大家去寻找伴侣的时候，你的伴侣能否真正看到你的付出，还是说忽略你的所有的付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质啊。 嗯，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在这种年轻人走入到这个伴侣关系的时候可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只考虑自己的得失，那么这个婚姻关系是一定会出问题的啊。 对， 而且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当我们跟对方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对方的原生家庭抛掉。 嗯， 没有办法，就是当然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不住在一起，对吧？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觉得跟老一辈住在一起会有很多问题， 嗯， 可以不住在一起，但是赡养父母是就是我觉得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甚至是法律所要求的，对吧？ 对， 我们讲那个老公觉得我没有义务赡养我的岳父岳母，但是你的妻子有义务赡养他的父母， 嗯， 所以当他去赡养父母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帮不帮他？ 嗯 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这个寻找伴侣或者决定走入婚姻或者是在进入婚姻之前可以去讨论的一些话题。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 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私语， 今夜私语 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这个女生，她问到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关系很好，我自认为之前没有什么矛盾。那么那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电话一直在通话中，我打了很长时间，结果电话都没有打通。后来打通了，我就问他到底和谁在通电话，他说没和谁在通电话。于是呢，我就跟他急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几句。再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俩见面之后，我生气劲儿一直都没有过。当时呢，我们是在街上街边，下午的时候人应该是挺多的，因为快吃饭的时间了。我呢还在跟他生气，他过来搂我，我就推了他一把，结果呢就把他推到了路边的一个杆子上，可能他碰到了，有一点疼。接下来他的动作就是一下子抬起腿来就把我踹到一边了，街上的人都过来拉架了。我当时委屈极了，肯定是哭啊。在那之后呢，他踹了那脚之后，后来他就往前走了。街上的人呢，把我拉起来之后，我呢自己也开始哭，然后后来跟着他往那边走，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不想和他谈了，因为我不愿意让他来打我，我很害怕，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意外。我说我只是和他生气。再后来他向我道歉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的理由，他说是因为我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在了那个杆子上，搞得他这个肩膀很痛，他是一个因为痛引发的本能反应，抬起腿来就踹了我。他说他不是打人的男友，可是从那以后我心里真的就害怕，我觉得如果他是那个有家暴体质的人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他这样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就说明他是那个会打女人的男生呢？我还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就是我们很难真的去判断这个男生是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哈，就是或者是会家暴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从这个女孩子的描述来看，我觉得是有这个风险的。我只能说是有风险的，因为他虽然解释说是因为我疼痛的一个本能反应，但是就你的描述来看，当他把你踢倒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过来扶你，而是走开了。我们讲如果本能反应，其实它是一个很快速的反应，对吧？快速反应之后他理智恢复，他会有接下来的一个举动是什么？这个时候他选择的是走开，所以我个人会觉得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在某些情况下会被突然点燃，然后生气，这个脾气上来之后会以暴力的形式来发泄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你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对，所以现在我们就很难，我们很难帮你去判断。 对， 你要自己再去评估一下， 对， 感受一下。但是，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总不能说你等待下一次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说。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还要综合考虑。综合考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那么这个。有些人可能确实是一下子疼痛会有一个会有一个什么反应，但是这样的反应反正确实是不好说。我觉得你自己要看一看。 对， 嫁一个人他除了这个方面，他可能还有其他很多的方面你都要考虑呢。你自己对他更了解一些吧。 对。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和我前妻已经离婚了哈，我们俩结婚9年的时间。之间我们就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吵架。孩子呢现在只有3岁。在这期间啊，我就告诉你们，我前妻是一个很多次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提离婚的人。比如说偶尔我喝了酒，比如说他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和女邻居多聊了两句，或者说看了别的女人。比如说 吃饭的时间我没有及时的能赶回来啊，等等这些，常常他都会把离婚挂在嘴边，他就属于这种人。而且呢，总是他会和我吵架，慢慢的我已经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被磨得消耗的已经都差不多了。也就在不久前吧，又是一次他提出要离婚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我就对他说要离就离吧，就离了。他就真的第二天和我出去，我们俩打了离婚证。但是离了婚之后，我心里一直是很难受的，因为孩子在他那儿，我会想念孩子，但是我并不是很想他。离了婚之后，我反而真的觉得轻松了，我觉得不用再听到他每天的唠叨我，也不用再考虑他高兴还是不高兴这件事情了。我一下子就像是恢复了十年前单身生活一样，自在舒服，做事情不用向谁交代。这是最初的反应。第二个反应就是孩子怎么办，孩子还很小，特别其实是我不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像他一样，我也不希望孩子的性格像他一样，我希望的是孩子能够更宽容更温和。孩子呢是个女儿，所以呢给我这个爸爸单独养是不太合适的，还是应该跟着他妈妈。我又特别不希望孩子学成他妈妈的样子，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啊经常会想，要不就为了孩子回去复婚好了，可是一想到复婚又觉得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才问你们的。 首先特别理解你的这种担心哈，因为的确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原生家庭一定是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们确实这个婚姻关系没有办法修复，或者说你们两个确实在一起彼此都很难受，有很多的争吵，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一个不好的这种婚姻环境对孩子的负面影响甚至比你们离婚要大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离婚离不离婚不是一个主要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因素，因为我们有很多研究显示，其实如果离了婚，但是这个父母双方都对这个孩子很有爱，很有这种照顾的状态的话，其实这个孩子他的整个的心理状态包括他未来的成长其实都是很好的啊。所以不要把离婚当做一个特别负对孩子来说特别负面的事情。但是你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说妻子这样的一个状态会不会影响孩子，这个的确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讲啊，没有任何一个原生家庭是没问题的，或者没有任何一个父母是没有问题的。所有的孩子其实他都是成长在一个有问题的环境里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孩子呢，他是有自己的这种成长和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啊，这个我们不要特别的焦虑。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你也需要从你的角度给孩子起到更积极更好的影响啊。虽然他跟着母亲生活，但是你可以跟前妻商量，就是你多久可以陪伴，就是怎么以什么样的形式陪伴孩子啊，比如说一周见几次，然后怎么见，陪他做一些什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整个的状态啊，包括你跟他交流的方式，他所看到你跟外界交流的方式，其实都会影响他的性格整个一个个性特点的形成，所以他这个作用不是单一你妻子一个人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你多想一想，多跟前妻商量一下怎么去给孩子更积极的影响。 一位男生说，女朋友自己挣钱并不多，家境还可以，但是现在和女朋友之间发现的问题是女朋友花钱太大手大脚了，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特别舍得花钱。女朋友的情况是女朋友是一个月光族，女朋友呢这个工资并不高，自己的工资并不高，生活围绕吃喝玩乐，隔几个月就要出去旅行上进心一般。那么看他花钱的这个程度，比如说几个月前出去了一趟，而且是到国外去旅行，整个去了一个星期花了将近3万块钱，要知道他一年的收入才不到5万块钱，那么我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万块钱左右，真的结了婚了我觉得养不起家养不起他。 我也跟他说过，将来有家了，是不是不会是这个花法了？但是他笑笑说他花惯了，他说让我别有那么大的压力，他觉得父母也能够补贴他一些。可是我总觉得我心中想找的那个人应该是一个会过日子，把家打理得不错，我挣了钱交给他，他能够把钱存起来的人。这就是我的观念。女朋友其他方面挺好，对我也不错，上次出去玩花了很多钱，当中也是花了钱给我买礼物。可是我总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妻子，我该怎么办？ 其实是这样的哈，这个是两个人的消费观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女孩子虽然她看起来就是这个男孩描述的是花钱比较大手大脚啊，但是好像也没花别人的钱，对吧？ 没有， 就是可能自己是月光族而已，或者是父母可能会补贴一些哈，但是是在她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我们之前好像也遇到过这种，就是去借钱或者去贷款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我们觉得那个可能消费观会有一些问题哈。 对， 但这个可能只是说我用我的钱，我想及时的获得一些快乐和满足而已哈。 对， 所以这其实还是两个人消费观的差异哈。而且我觉得女孩子那个表达可能也是你也不用担心，结了婚之后我也不会花你的钱，对吧？ 对， 我自己的钱我用来这个享受生活哈。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两个人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不会改变的时候，那这个女孩子其实你跟她聊，她明确说了我婚后还是会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因为有一些时候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婚姻中能否接纳她啊，这个是一个核心。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男生他说到了一点，他心目中妻子的形象也许来源于他母亲或者来源于谁啊，就是他认为做老婆的是这样，老公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他了，老婆呢把钱一点一点都攒起来了，是吧？这个未来这个可能第一年攒了3万，第二年攒了10万，跟老公说你看咱们家越来越有钱了。他想象的妻子是这样一个老婆，就是是这样一个女人的形象，勤俭持家派，对吧？但是和他这个女朋友完全不是一样的。 对， 就是这个我就在想，他的这份想象会不会和未来他女朋友成为他妻子之后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吗？ 这个会有的。 他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就是他一直在生活中就会想，为什么他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啊？就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根植了那个我妻子的状态就是那样的， 对。 但是完全套不上的时候，你就可能就会对他产生各种，比如说抱怨呀，或者是不理解呀，他就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对， 所以我会劝这种价值观就是在一些观念上有明显差别的人，还是要慎重的进入婚姻，因为他可能会成为婚后很多问题的导火索。 对，不过我觉得好在的是这个男人啊，这个男生啊，现在清楚的有一点，就是你心中那个勤俭持家的妻子形象，他不是你现在女朋友可以做到的。 对， 那么你自己就看一看，你已经很清楚了。 对， 你就得深挖一下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婚后依然愿意吃喝玩乐。 对 吧？他说了，他这个女朋友的乐趣就是吃喝玩乐。 对，是的。 你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人做老婆？ 对， 是吗？ 对，如果你在婚前能够说服自己去接受，然后也真的去接受了，那我觉得进入婚姻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如果你心里依然还想着那个 勤俭 持家的女性形象，我觉得真的就会比较困难， 就是一个问题了。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大家正在听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播出，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来收听。和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留下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白露老师，一位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生说这个在结婚之前啊，我现在想一想，我对我先生我们两个人的了解确实还是太少了。那时候呢，也是因为经过别人介绍，别人把他和他家里都说得很好。当时我一见到他呢，也觉得他形象好，觉得他人也很老实。我这个人也欠缺谈恋爱的经验，觉得想和他待在一块儿，自己也给他脑补了很多的优点。后来我们就结婚了。结婚这一年，我就觉得他太可怕了。比如说，他不愿意找工作。我们在结婚之前2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前面的那个工作就不去了。后来我才觉得每次他跟我说到的理由其实都不一定是真的理由。让他找工作，他经常是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想去找，不想上班。即便算是上了班，大概2-3周之后，他回来也告诉我说，单位上有什么什么样的气不能受啊，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够忍啊，就回来了。然后呢，他经常和我吵了架之后就回到他父母那儿去。他在他父母家吃睡，直到后来我找他，他才会回来。我们关系好的时候，他也答应我要去找工作，那么我陪他去了招聘会，陪他填了一些资料。后来别人给他消息的时候，他也去了。没几天他又回来告诉我说，不是嫌人家工资给的低，就说人家是陷阱等等这些。白天在家里边，我去上班了，他就打游戏。那么他没有钱花了，有的时候呢找我要，我赌气不给他，他就找他爸妈去要。现在我就觉得在这些方面他像是没有长大，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敢要孩子，我很害怕我们现在的局面。幸好现在还没有孩子，我能不能现在就离婚呢？我觉得我和他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感情了，就是因为这一年看透了他，看明白了他。说真的，现在就是给他做顿饭， 我都没有这个心思，我都在想，一个自己不在社会上努力的人，不给家庭做贡献的人，你凭什么要吃我给你做的饭呢？ 嗯， 是不是我该离婚了呢？ 就是我听这个女士描述完了之后，我就有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还在问我能不能离婚？就是听起来好像对伴侣已经 失望到极点了。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吧，比如说我就会发现我们后台就是这样的描述哈，我们听上去这个伴侣已经是在他心里已经很不堪了，很不可取了。 对， 特别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那么有些人也会犹豫，觉得哎，这种时候我又没孩子，我又刚刚结婚，我还年轻，我是不是能离婚？但是很多人在此刻拖延，或者说此刻拿不定主意犹豫，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我这离了婚别人怎么看我啊，我刚刚结婚啊，我刚刚这个一年前，我现在这个啊，我的同学啊朋友，有些人见到我可能还会说，哎呦，新婚快乐啊，在别人的眼里我还刚新婚呢，对吧？我这个我这个婚礼都已经办过了，很多人都已经见证了，那我父母的脸往哪儿放啊？我怎么跟单位的人交代啊？我下次我怎么走出门去啊？如果再牵扯到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两个人觉得财产已经在一起了，我和他共同买了这个房子的家具啊，哎，我们俩买了这个房子啊，哎，我们俩这个有一些什么扯不开的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我怎么处理啊？就是很多人他是很害怕的， 对， 包括对那个离婚这个词的害怕，总会觉得哇，离婚啊，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 所以其实我们看，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件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结束它，对吧？我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但是婚姻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明明知道他已经很不堪或者让我很难受了，我依然在拖延。那就像刚才苏妍提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是因为一些社会评价啊，那我们对于离婚可能还有着很多的负面的理解。那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别人的评价只是一时的评价而已，但对你来说生活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你在婚姻里所承担的苦，别人是看不到的。别人可能就是一句话，哎呀，你怎么离婚了？他转头回去，他可能就过自己的日子去了哈。就是别人对你的关注，永远只是有那么一小部分的精力或者时间而已。就你可以自己想一下，自己在关注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现在讲吃瓜群众，就真的是吃瓜群众哈。就是热闹完了也就算了，或者聊一聊调侃一下也就算了哈。但是苦还是要自己来受的。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在婚姻中，当然我们不是说提倡离婚哈，而是说，当你在婚姻中，你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改善，但依然没有任何效果，或者你在对方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的闪光点了，只剩下了厌恶或者是痛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尽早结束其实对双方都是一个解脱啊。那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说，比如说父母，可能大家很多时候担心父母会担心的比较多哈，就是我怎么跟父母去解释。但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其实他最关注的是我的孩子他能否生活的幸福。 对， 那他之所以觉得婚姻不能离婚，是在他们那个年代觉得有婚姻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但是到了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而且我会觉得，我不知道，就是这位女士她生活在哪个城市哈？我之前好像，前段时间听说到北京现在离婚率已经达到了50%啊，就是已经是一个蛮高的一个离婚率了， 真的很高。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当有更多的人选择离婚的时候，可能他慢慢的就变得没有那么有压力了，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少数人群是更有压力的啊。比如说大家都在婚姻中，我离婚了，大家觉得哎呀好大个事儿，但我身边有三五个离婚的，可能我觉得也还好哈。所以就是可能在大城市慢慢的它变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但是在可能在很多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依然会觉得离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综合去评估你所在的那个生活环境里它究竟会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我觉得我建议你最终做选择的这个依据其实就是对自己好一点， 啊，很多时候我们考虑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因素，就是忽略了自己。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做人生决定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大的悲哀。 嗯， 因为生活是你自己的。 嗯，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说啊，我现在的这个宝宝呢不到四岁，宝宝这个出生大概在一岁多的时候呢，我自己就患了抑郁症了，我也去看了，也去治疗了。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大城市，我们这儿没有很好的治疗资源，我呢当时也是到广州去做的治疗，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有改善，但是后来遇到了一些家庭的矛盾和婆婆之间的不和和丈夫的不和，然后我这个抑郁呢我觉得又开始比较严重了，因为心情状态不好都没有办法照顾好宝宝，所以呢我觉得宝宝也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再次去治疗每次我都觉得很痛苦，好像这个治疗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自己不愿意去治疗。现在呢我丈夫觉得我这个状态很不好，于是他就跟我提出了离婚。我妈呢就对我说，实在不行的话把孩子就留给我丈夫，让我自己回到娘家去。我妈妈说她照顾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再照顾孩子，从长远的考虑还是应该把孩子留给我丈夫，他家和他家的条件会更好一点。我妈可能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就是看我的身体情况，怕我对孩子有影响。我现在觉得我更难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要孩子是不是对孩子更好一点儿？以我这种情况，如果有抑郁症的妈妈，对孩子是不是其实不够好？ 我觉得首先我特想跟这位女性说的是，不要因为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孩子而责备你自己啊！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个抑郁症的状态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调动自己的情绪去很好的照顾孩子的，如果你能那就不叫抑郁症了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主要是要去接纳你自己的这个状态，而且抑郁症通过治疗是可以好转的，对吧？你可以当你的状态变得好了之后，你可以给予孩子更多的照顾，但你也要接纳在现阶段可能你就是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治疗上，只有你自己状态好了才能谈其他的。那我觉得说一个抑郁症的妈妈会不会对孩子不好，我只能说是在抑郁症发作的那个阶段，因为抑郁症的影响，我们可能调动不起自己的那个力量去给孩子更积极的陪伴，这个是我们客观这个病决定的哈。但是当你的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状态过去了，就是你好转之后啊，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你是完全有能力去陪伴孩子的，所以你可能可以考虑，比如说一个建议哈，就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考虑，就是说像你妈妈说的，可能暂时你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太能够去照顾孩子的，那么把它放在这个丈夫那儿，对吧？ 嗯， 等你的状态好转之后能否把孩子接回来啊，就是跟对方商量好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怎么应对啊。然后我特别建议你的是，就尽快去这个积极的去治疗啊，因为你越拖的时间越久，整个这个状态，你为什么会觉得不愿意去治疗？其实它都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啊，而且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建议你还是尽快治疗，尽早治疗，那么效果也更好。当你能够尽快的好转之后，你也可以更快的可以给孩子更好的陪伴。 对，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士说哈，我结婚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呢应该算是婚后的一个磨合期吧。我们俩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争吵，在我看来这些争吵还是正常的，因为大多数的争吵都是和生活的琐事以及个人的情绪脾气有关系。我自己觉得可能很多人经过这样一段以后，慢慢的婚姻会进入一个平稳期的。但是呢，我妻子这个人呢脾气可能有一点点比较娇气， 情绪化，容易生气。在我们上周生气之后，吵架之后，他有一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我觉得一定要问一问，开始我想的是他可能去了他的同学朋友家。后来我问他之后呢，他告诉我说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的，他请那个男的带着他一晚上都去唱歌了。他说是因为他和我吵架，他很生气，这是故意在气我。我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的，他还给我看了手机里拍的照片，确实是有一个男的和他去唱歌。我就一下子懵了，我觉得怎么都可以，但是在做为人妻之后，吵架之后，作为妻子还能够和一个男的在一个唱歌的地方一起待了一夜，这让我不能够接受。这几天我很烦，很烦躁，我也脑补了很多画面，我总觉得不大可能完全像唱歌那么简单，至少对于那个男人，我想我也是一个男人，心里也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我不太想和他再在一起了，很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你的妻子究竟他这个发生了什么哈，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面临自己的情绪状态不好的时候，他没有用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处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哈。对于他来说，那对于你来说，其实就是能否接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生活事件啊，就是妻子跟一个男性可能一块儿，他所描述的就是一块儿唱了一晚上歌哈，你能否接受这个事儿？如果你从心里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那可能会对你们的婚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甚至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相处下去。但如果你能够去说服自己，就是接纳这件事情，那么可能你们两个的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当再遇到情绪上的问题或者争吵的时候，怎么去用合适的方式来处理你们之间的矛盾和他自己的情绪，这个可能是你需要去考虑的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现在还在纠结，说明你并不是完全不能接纳这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完全不能接纳，你可能马上就离婚了，也不会来问我们哈。那如果你现在只是还在纠结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妻子好好的聊一聊这件事情，你要让他意识到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你觉得它的严重程度是什么情况，那么可以根据妻子的反应或者妻子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你们两个对未来再出现类似事情的处理方法的这种讨论，如果能达成一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再去磨合的。因为婚姻中其实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中学到了什么，或者我们能否变得更就是更配合，或者是沟通的两个人变得关系更合适，就是更融洽一些。 对对，一位女生说，我和我男朋友从大三开始谈恋爱的，现在已经谈了4年的恋爱了。因为年龄还不是很大，再加上男朋友也说他希望在工作上还是先能有一定的基础，我们再考虑结婚。所以呢，我们在这之前都没有谈到结婚的事情。大概是在我们毕业一年以后，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和我都特别的忙，在那段时间里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是我去他住的那儿，在他电脑上就发现了他和别人的一个聊天记录，对方呢是一个女的，而且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女的，他和那个女的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了一些男女上的事情。我觉得我当时看完以后有一点颠覆自己对他的看法了，没想到他还会和别人聊到这些，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很伤心很难过，甚至有那种感觉觉得他背叛了我。后来他告诉我说，这跟他是不是背叛毫无关系，他跟那个女的都没有见过面，只是喜欢在网上和那个人以那样的方式聊聊天。这些呢算是我们中间遇到的很大的一件事儿吧。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从校园谈恋爱开始，我们都一直关系很好，没有过很大的矛盾。这一件事之后，我就像有了一点点格外的关注一样， 我每次到他那儿都要找茬去翻翻他的电脑，经常拿到他的手机也要去翻一翻。我很怕他和别的女人在讲这些事情，在聊这些，因为这不是他和我聊天的内容，他和我之间从来不会聊这些的。所以呢，我特别的介意，我总觉得他类似于精神出轨，但是他告诉我说他没有，他真的没有去见过这些人，他只是和这些女人们在聊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闹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常常想起来就会闹一闹。前几天他告诉我说他好累，他说我们在一起可能不合适了，所以他提出分手了。我该怎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啊？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现在对方已经提出分手了，那么你的态度是什么？其实我整个听下来，我觉得这一年多可能你也很累啊，你很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导致你在这个关系中极度没有安全感。这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就表现在你可能对对方会有更多的监视的行为哈，比如说去想翻他的手机，对吧，想看看他有没有做同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会给对方和你自己都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两个人一定都是不开心的啊。所以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男朋友提出要分手的时候，你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你要问一问自己，你对这段关系究竟还有多少信心，或者是你是否想继续下去啊？如果你想继续下去，我觉得你需要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了啊，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你不能让它退回去，对吧？那主要就是解决你的这种不安全感，或者你对男朋友的不信任。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信任？你在担心的是什么？或者你不能接受的是什么？这些可能都需要拿到台面上来，两个人去讨论清楚。包括在未来，如果你再出现类似的这种感受啊，忽然你又觉得很不开心了，想起这个事情，或者你又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了，这个时候你们两个有没有解决的方法？能不能商量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如果能够找到这个解决方法，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尝试去修复关系啊。如果不能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啊，因为他一定一直有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在哈。另外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这段关系最后是继续啊，还是出了问题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我觉得可能你都需要去看一看你在关系中所恐惧所不安全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其实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可能在对方身上发生一些你无法预知的事情。他在他身上可能发生的是这个，你看到他跟其他的女性聊一些事情哈。那在其他的，如果你以后再找，比如说哈，假设你再进入到另一段关系里，是不是可能会发生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偷偷给家里寄钱啊等等。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你无法预知的事情，当他没有告诉你，然后做了一件事情，你知道了之后，这个对你们的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你应该怎么去应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在情感关系中需要去成长的一个部分我也建议你，如果觉得需要呢，可以找专业的情感咨询师来帮助你，来把这个部分成长起来因为我们通常就讲，其实在关系中安全感还是自己给自己的，就是如果你把安全感放在对方身上，你总是有可能失望的，或者你总是有那种焦虑，说对方会背叛我，或者会做出一些我无法预知的事情。 对， 因为对方永远是无法掌控的，你掌控的只有你自己 对， 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在关系中的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会一直伴随你，会很难受。 是的， 这个是，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考虑去成长自己这一部分的原因。 好，谢谢白露。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这个广播节目和大家的分享，这些问题，这些情感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今夜思雨时，关注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我却还是闭着眼睛，只有这样才会流出梦境，还看见我最爱的眼睛，还有你偷偷亲吻我的亲亲。醒了我都不会睁开眼睛，是怕泪水慢慢吞噬心情，原以为我们有了约定就可以听见朋友祝福的声音，还来不及给你的美丽带上天空里最满的星星，已经离我远去还没有继续，原来我根本不是你的唯一。我紧闭双眼屏住呼吸，害怕在夜里又梦见了你，谁知道在白天却遇上你，看见你心的唯一靠在你怀里，我流干眼泪无法呼吸，我不敢面对最后这个结局，曾经我们有过无数话题，爱情会选择放弃。慢慢吞噬心情，原以为我们有了约定就可以听见朋友祝福的声音，还来不及给你的美丽带上天空里最满的星星，你已经离我远去还没有继续，原来我根本不是你的唯一。我紧闭双眼屏住呼吸，害怕在夜里又梦见了你，谁知道在白天却遇上你，看见你心的唯一靠在你怀里，我流干眼心会选择放弃。 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需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的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睡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都。